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03集，高人一。 原来夫人也知道啊。的确，主子第一次回龙夜的时候也是被人送回来的，当初大夫都说回天乏力，高公子也无可奈何，最后主子却挺了过来，实在是奇迹。 沈妙垂眸，龙夜想要他命的人可不少。唐叔有些惊讶地看了一眼沈妙，踌躇了一下，又摇了摇头，叹了口气。 大梁的江山又哪里是那么好守的，若是如此，当初…… 他突然止住了话头，说道， 总之夫人千万要保重身体。 说着又要去嘱咐厨房那头煎药，就要退出去。在唐叔即将退出门口的时候，沈妙叫住他，问道，唐叔，先皇和殿下的关系似乎不大好，这件事你知道吗？唐叔脚下一个踉跄，顿了顿，才缓缓开口道， 不瞒夫人，奴才曾是先皇后出阁前府上的侍从，只是夫人若是想要知道这些事情，还是等殿下亲自与您说吧，恕老奴无法告知。 他行了一礼，转身离开了屋子。沈妙按住额心，大梁皇室的秘密不比明棋少，谢景行身上又会有什么秘密呢？先皇和永乐帝兄弟之间又是如何的？谢景行没有将这些事情告诉他，他也不知道其中深浅，更不能贸贸然的行动。这时候沈妙倒是宁愿自己性子再冲动些，不必这么谨慎小心，或许还能误打误撞地知道真相如何。正想着，却又见谷雨匆匆忙忙地跑了进来，瞪大眼睛，一副有些无措的模样，说道， 夫人，夫人。 沈妙皱眉，越是在这个时候，越是切忌冒失急促，急中生乱，睿亲王府可不能在这个时候被人钻了空子。出什么事了？这样慌张。沈妙话音未落，就听得外头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， 小表妹。 沈妙怔住，就见谷雨的身后蓦地冒出一个身影来，不是罗檀又是谁呢？罗檀神情有些焦灼，瞧见沈妙，三步并作两步走了进来，又看了看床上还未醒来的谢景行，喃喃道， 他果然没有骗我。 沈妙豁的一下站起身，问道，你为何在这里？他疾言厉色的，本来一向对罗檀有一种近乎长辈对晚辈的宽容，这会儿子冷着脸站起来，倒是让罗檀吓了一跳，不由得缩了缩脖子，小声道， 这事就说来话长了。 等罗檀将自己如何到这里来的来龙去脉都告诉了沈妙之后，沈妙也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，不赞同道， 简直胡闹，大梁和明棋之间相隔甚远，你孤身一人宿在旁人府上，若是出了什么事，救救舅母如何，你让我爹娘又如何？ 罗檀自知理亏，小声道， 我知道错了，只是之前一门心思想跟着你们。 随即声音变得更响，说道， 我也没有想到高阳是龙夜人呢，他之前还骗我说只是曾经游历至龙夜，在这里恰好也有府邸而已。 沈妙瞧了一眼低眉顺眼的罗檀，倒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事情都已经发生了，再来责怪谁埋怨谁都是于事无补，况且到现在也算一切平安，并未出什么乱子。高阳这人虽然也并未如表面上那般简单， 跟着谢锦行，想来也不会对罗檀做出什么失礼之事。沈妙虽然也不清楚高阳为什么会这么做，不过看罗檀这样子，高阳应当把他照顾得很好才是。罗檀生怕沈妙提出现在就将他送回去，立刻岔开话头道： 啊，高阳去药房里给妹夫炼药解毒了，我还以为他是随口胡说，眼下见了妹夫才知道是真的。 他看向沈妙： 小表妹，妹夫真的伤得很严重吗？ 沈妙也不想瞒他，就点点头说道：安宁的归元丸最多只可保他十日安康，若是十日过后高阳还不能炼出解药，那就危险了。罗檀悚然：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 我正在想，消息已经传到了皇上耳中，皇上正暗中招揽奇医，可是远水解不了近渴。沈妙垂眸道。罗檀沉默了一会儿，却是伸手握住沈妙的手，坚定地说道： 妹夫如此英才，定然不会有事的，你们会长长久久，我还等着你给我生个小侄子呢，你别挂心了，我陪着一道生。 罗檀到底是家人，在异国高阳也好，季雨书也罢，到底是隔了一层亲疏的。罗檀便是什么都不做，总归也是让人觉得心里好过些的。谢锦行身边离不得人，因着不晓得他的伤情究竟会不会反复，身边需要人照料，沈妙便亲自照料着他，几乎是整日整日的在谢锦行的床边坐着，喂他喝水，无事的时候就拿书在一边看，看的却是大梁的正经和史书。他必须快些了解大梁这个国家，才能在日后有所对策。被动的局面他实在不喜欢极了。罗檀也陪在沈妙身边，除了夜里回屋去睡以外，旁的时候也跟着沈妙坐在屋里。难得他一个闲不下来的性子也能在这儿待上许久，虽然大多的时候都是坐着发呆。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三日，这三日以来谢锦行都没有醒过。除了高阳在药房闭关炼药之外，文惠帝还派了一个宫中医术最高的老太医来照看谢锦行。因着老太医也在，谢锦行的脉象还算平稳。众人都把希望投向高阳，只盼着高阳能在十日以内拿出解药来，否则这回真的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了。谁知道到了第四日的时候，谢锦行却突然不好起来，先是脉搏变得极乱极不稳，呼吸也十分急促，脸色更是白得吓人，连水都喂不下去，伤口处竟然也开始发生溃烂，瞧着竟是十分危险的模样。老太医来看了看，便摇着头叹息，说谢锦行伤口处的毒起先被高阳暂且用施针的针法压着，可是只是缓得了一时，现在毒已经压不住了，开始向里蔓延，若是没有那三粒归元丸，谢锦行只怕现在就撑不过去了。可即便是现在能够撑过去，就算幸运地撑过十日，高阳那头究竟怎么样还不好说。谢锦行突如其来的恶化让众人心中都是一阵不安，尤其是沈妙。之前谢锦行伤病着却到底还算是平静，也让他稍稍安慰，这会儿子却是自己都无法欺骗自己了。谢锦行有可能再也醒不过来，这件事情清晰地摆在他的面前。老太医的医术虽然高明，却也高明不过高阳，连高阳都无可奈何，他自然更是束手无策，连连摇头之后就回皇宫复命了。 夫人，季夫人那头是不是也要知会一声？ 堂叔迟疑了许久才问沈妙，说这话的时候，堂叔的语气十分艰难，仿佛蕴含着巨大的悲痛。谢景行从狩猎场回来之后，沈妙一直让人瞒着继父那头，因着不想让继夫人担心，也省得打草惊蛇。可现在堂叔的意思便是，若是谢景行真的不行了，继夫人必然是要来见上一面的。 不必，暂时不要。 沈妙斩钉截铁地打断了他的话。堂叔一怔，铁衣有些意外，一直沉默不语的裴郎说道， 不管如何，有些事情还是应当开始考虑的。 考虑什么？考虑后事吗？虽然沈妙知道裴郎说的也没错，在这样紧张的环境下，悲痛固然是免不了的，可是最要紧的还是以后啊，现在要为以后打算。沈妙心里没来由地冒出一股无名之火，想到前生婉瑜出嫁之后，裴郎也是这般云淡风轻地对她说， 公主殿下已经出嫁了，娘娘应当多看看以后。 她冷冷地扫了一眼裴郎，那眼神却看得裴郎一怔，一颗心不由地慢慢沉了下去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